about,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your all star.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rest of,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your all star.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rest of,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your all star. 今天听到这是完美倒立乐队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叫无副作用人生，收录在他们去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之前我们听到的方博山还有这个完美倒立都是来自山城重庆，下面这一支同样是来自重庆，我也是重庆的，所以会在将继续重庆话哈。他们都是非常生活的新民谣组合，他们的音乐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自成一格。我们来听余生残疾心的离岸。 再见，昨日的酒，春天，暮色飘荡，再见。 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麒麟钟哥宝。 说的话我备忘，我全记下，多希望你看得到，想穿越人海带着你离开。 I'm Talia baby girl， 这首歌呢啊非常复古动感的 disco 啊，2017年快乐男生的亚军啊叫 Young G， 首支 pop disco 放专属情歌叫做 Baby Girl。 现实漫步浪迹天涯 ，Sometimes 气氛变得格外优雅。呜、哦，躺在沙发享受气候，保持舒适的状态。早晨为你做好绝不缺席，每天不懈怠。先看彩色糖果，闪着每天独特的光彩。条件反射，你我之间阳光停留在窗外。 慵懒中的 傲娇， 灵魂深实在的可爱。好比钻石在我眼中闪着无比光彩。想穿越人海，带着你离开。Julia baby girl， Young G Baby Girl。 接下来我们将听曾轶可的新歌，曾轶可呢签约了跟他属性非常搭的唱片公司，我觉得会将他的这个迷人的气质呢发扬光大哈。他在上周推出全新的单曲，大家来听听看 Need a Friend。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长醉的明月，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特别想念那东坡的月光，梦想跟随在放梦的身旁，就算我没有家学，读一般的才华，挑灯看见暂有的是担当，吟一首诗，看见年轻变惹人学子，让传奇留香满心田，吟一首诗，看千年经年惹人怜，歌一阙子，让单骑回肠永流转，空山寻几晚来秋，明月送千章，清泉石上流，刹那离边缘，万古道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长醉的明月，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 渭城朝雨，忆清晨，这青青柳色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饮杯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台孤烛昂首望，穷其尽西周余长，秋 越拖拖讲，陵墓无一样。 来自刚才说的经典永流传，本着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三名，曹轩宾的别君叹呢、啊、 你莫惆怅，山是陵墓无一 词是改编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原本是命题作文，但是来自西安的曹轩宾非常自然地想到豪迈的秦腔、苍凉的古琴，以尝试的心态将古朴的传统元素和自己擅长的流行音乐的风格相融合，最终呢，这首《别君叹》给大家一种的抑扬顿挫、行云流水的美感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很有冠军相，因为空头就是第二名，这是好久没有见的成龙大哥的一首新歌，叫做《物是人非》啊。歌曲以李清照的名句“物是人非，事事休”作为开篇，之后每一句都带着古典诗词的韵味，这可以看作是成龙这个时候的内心独白，最是人间敌不过物是人非事事休。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万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雷势 举杯愁恨愁，苦短人生几，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物是人非事事休，雨雨泪湿春衫袖，高楼与深山，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守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笑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举杯愁恨愁，断人生计，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这首歌呢，一听就特别的温暖，一听就喜欢。物是人非，来自成龙的一首新歌，本周空头中歌榜的第二名是黑马歌。下面我们来听一首 OST 电视剧《远大前程的爱情》主题曲《无由》，本周排在第十二名的位置。这首歌呢，短小精悍，很像一首小诗，并且歌词当中借用了李白的《将进酒》、李清照《物是人非》等等这些名句在里面。我们来听一下郁可唯的无由。 由来将进酒，一杯愁上头，是时候，是时候，到了时候， 可谓的无忧。诗词给予人在精神上那种愉悦和自由，是当代很多读物所无法企及的。当你在为生活打拼的同时，富有五韵的歌让心灵找到一方净土。许嵩的歌迷谈到喜欢他作品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许嵩的歌可以让心静下来。我们来听他早期的一首作品《如果当时》。 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我知道爱要走难阻挠，反正不是我的我也不该要。你和我曾经有共同爱好，谁的耳边总有蛐蛐在萦绕，我们俩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还笑那草草弹幕成小小。天灰了，雨坠了，视线扬我无聊，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孤谣。 如果当时啊，从小饱读诗书，中国风成了他个人重要的风格之一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歌曲都还蛮有古韵的。下面我们来听王俊凯的《明日歌》，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明日歌》，是明代诗人钱鹤滩写的。他以自己经历为例呢，劝告迷失的人珍惜当下，知足常乐。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那么曾经对我 我说生活得有意义，老师也曾对我说寸心难买寸光阴，时光偷偷流过去，生活还没在意，白日梦也没少做，醒来全都忘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那天我家屋檐下多了一个燕窝，它不是突然出现，只是我才发现，仲夏之际的傍晚，大雁在微笑眼，飞来飞去不疲倦，因为转眼就秋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重要实现个小目标，比如说到就做到，那感觉会很好。生命只有这一次，别光去听故事，人生像个抛物线，看你能跑多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李玖哲还会记得我吗？ Will you remember me， 而爱总是说的来不及。 第39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38位，李玮、汪小敏，红尘年。 那些外的风雨繁华声，不经意辗转一生。 第37位，金沙，独孤。 漫天繁华都一脸乱飘落。 第36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 第35位，张磊，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我还爱着你。 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 第34位，坚持，怕了。 还是怕的对，怕了不怕了不在乎。 第33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32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 第31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地知交，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送别为基调，借景抒情，暗含诗人的心智，赋予一种凄婉的美感。这是朴树翻唱李叔同所创作的传世之作《送别》。古装剧的方兴未艾让富有古韵的中国风有了一定的市场。在本周中国榜 Top 40有六首 OST 都是中国风，我们接下来听排在第十七，这是张碧晨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所演唱的主题曲《听雪》，作曲人是本周六经典绽放的主角谭旋。 这一边凉风起来，一个昨日过往成熟听不得，无人默花香熄了，回首里握着柳成河，泪花飘落，这年又添一色，如你素衣斑驳，泪无遮，千言万语字字不离不舍，转身谁说，眼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却等来你一句无望的留言，旧梦幻转为何如昙花一现，良辰折剑生残雪， 张碧晨的一首歌，刚刚进榜的一首新歌，非常好听，叫做《听雪》。OST 不仅仅成就了众多的歌手，也让有才华的音乐人渐渐浮出了水面，像谭旋，像董东东，以及接下来我们提到的隐约、钱雷，都是现在 OST 炙手可热的音乐人。周深经过导师那英介绍认识了高晓松，通过合作《何以笙箫默》配乐当中的吟唱，得到了吟唱认识了钱雷啊，这就是他们的一脉相承的这么的一个渊源哈。2016年，在为《大鱼海棠》创作《大鱼》这首歌曲的时候，原本找周深录制这首歌的 demo， 周深空灵的唱腔与这首歌太过默契，最终他成为了演唱人。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 怕你永远停留在 也凄凄惨惨的冬天我又重来一遍。 素三月微凉，红铜闲置三郎惹春天，该有的桃花月我又开始想念。 悄悄走的那天我默默闭上双眼，风口头吹散红线我又重来一遍。 亮子离开了我房间，安静的眼圈飘散成你的脸色，比我再想念。倒流回无息的瞬间，放肆的宣泄，我怎么还听得见？ 想告诉你，三他倚着窗，静静凝望着月光，怎么唱没脸笑，就忘了那天他理想的坚强。 不如改编自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的《声声慢》。古诗词的雅致啊，往往被改编的云淡风轻、悠然自得，嫁接在流行音乐当中，让整首歌的意境和格局都提高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邀请大家来听去年中国风的一首冠军单曲，周华健和徒弟戴荃师徒二人对唱的这首《江湖晚》。我是麒麟，谢谢各位今天有空来收听我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下次节目再见。 春风一时流水转，悲欢冷暖早分散，一杯斟来酒话长，几番言语拂笑谈。豪情柔情都是你，天地人间谁不知，对酒当歌别话长，举杯将说与友人。风云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江湖论英雄。恩怨诉红曲，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